为亚洲足联大众足球日515/2017朝鲜举行了纪念活动，有各地青少年体育学校学生、教师、足球专家和爱好者参加。会上进行了有关培养足球后备运动员的业务讲习和平壤国际足球学校学生示范表演。接着，参加者分为小学学生部分和35岁以上专家、爱好者部分进行足球比赛等，度过了愉快的一天。